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今日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日系6月16日星期二嘅咁样，咁就你哋应该起身嘅时候就比较吃紧啦，比较吃力啦，因为你哋要翻工啦，即系我哋翻咗嚟啦， 我哋已经翻咗。 点解辛苦呢？因为寻晚你哋睇《他来自江湖》啊嘛，唔知道你第一集，第一集其实好似唔系冇睇咗，如果我冇记错，因为我之前喺 YouTube 咧追过10集8集咁样嘅，咁之后就又停咗啦，我对劇系冇乜大兴趣，咁你慢慢继续努力啦，咁样，咁就其实夜晚都不断都系多节目嘅呢排嘅五光十色嘅香港，无端讲到80年代就系、是、今晚马尔代夫、哦。今晚香港紫蜻對馬爾代夫飛就話賣曬啦，應該就係都係旺角場 已經話賣曬啦。 係啦，咁大家繼續香港歌立品咁樣，咁就係呢個節目。咁節目簡直係晚晚都有啦。咁就除咗係粵語時報嘅節目之外咧，咁就之後都有開始嚇、其他嘅聚會都有啦。咁就禮拜三開始咧，咁就係喺立法會門外啦，就繼續有 party 啦。 大家好似阿 K 啊咁樣啦。 係啊，唔講。不是很多东西、你又真的讲得啱，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不讲是不记得的，不是，因为要提一下，今天我们有成半巴人在这里，今天我们有都是仲是新主持的 Jimmy 啦，有 Emma 啦、有淡仔啦、有淡仔，现在很劲喎，淡仔有阿薯教做节目， 是啊是啊，有没有觉得做得好了？ 但是你刚刚 没问题 的后货金多了阿薯教你之后你要多谢他， 真的开心了。另外今天有推咪的商杰，还有推咪的见习生，就是 Ian 在这里的， Ian 都见习这个推咪，那回来我的你推咪不如开封烟一笨，我想着这样。但是 Ian 今天有个重大任务已经是成功解锁Achievement unlocked， 系啦，咁就系佢帮你买早餐嘅，咁系一个成功嘅推咪员，系做到佢应有嘅责任嘅。 同埋大家见唔到佢嘅造型，大家都话佢今日嘅造型 影低咗， 好外卖仔， 影低咗，影低咗 之后要摆翻上一个外卖仔嘅造型。本来我今朝都唔肚饿，一见到佢嘅造型我就 即刻想食啦， 就想食早餐啦咁样。咁就多谢 E 人帮手卖早餐，咁我人半单人喺度嘅，咁但系大亨又唔喺度，因为始终都赶书辛苦啦，咁样咁啊交咗俾我哋咁样。头先我讲夜晚开 party 咧，就系讲呢个立法会啊。其实呢排关于政改嘅新闻咧，都系密嘅。咁啊寻日讲两单啦，即系寻晚阿余政治都讲两单啦，讲阿长毛啦，即系讲嗰个1亿嗰个问题啦，咁而家寻晚仍出声明话廉署查啊嘛，跟住咧阿长毛个回应系佢证实咗系老廉有人揾佢啊嘛。有人找他即是要调查这件事咁样。咁我觉得调查的话呢，即是做人真的要公道的，调查的嘢是应该过了这个表决先，就逐个投赞成票的都要查的咁样，因为睇下佢哋有冇收钱嘛。你话如果投赞成票有1亿嘅话咧，咁系应该每一个投赞成票嘅都系要问佢嘅。咁老脸辛苦啲咯，查几廿个咁样，咁希望佢努力啦。咁但系如果关于政改方面咧，就礼拜三就举上去立法会啦，系咪啊？ 佢而家系咁讲咯， 应咁就系啦。 而家系咁讲咯， 几推写我都咁写啊。咁啊嗱，怼上去啦。咁啊预计咧17至19日就会有个辩论，跟住表决。咁点解会咁快咧？就因为其实每个议员咧都只系得一次嘅发言机会咁样，咁所以嗰、那个表决嘅时间咧，其实都已经喺掌握之中，亦都喺计划之中咁样。咁就即系多事讨论啦，即系同埋讲完长毛跟住。 就讲炸弹啦，跟住咧今日就大部分嘅报纸咧都话，哇呢班友啊准备揾炸弹炸立法会啦，咁样，咁就哇大家乜你唔好以为我哋对唔系，即系唔好以为一众人士对民阵真系咁大嘅愤恨啦，未去到炸死你，冇谂呢咁嘢，冇谂呢咁嘅嘢咁样，咁啊咁嘅事件，但系今日就唔再讨论啦，因为寻日都讲咗啦，咁主要咧今日就系都大部分嘅报纸都会提咧，就系话喺听日开始啦。嗱，听日开始就个滚动式集会啦，咁就民阵搞啦。咁佢话原来佢话系号召，佢话想号召数以十万人去 嘅。佢上次想有五万人，有三千五百人到咗。 但系今日你讲礼拜日个游行 系游行 三千几人。 佢个警方报翻出嚟系 你重影啊？你散光啊？对眼。 佢警方报嗰个数字三千一百四十人，民阵报嗰个数字系三千五百人啊嘛。 是啊，警方报几多啊？ 三千一百四十人。 哦哦，系咩？唔系二千几咩？ 佢话二千几，最高峰嘅时候三千几。 系 咁都多人喎，咁都多人。 咁但系佢预计五万人噶嘛？咁佢而家预计十万人，咁你咪预可能有三千几人去咯？ 喺度入去差唔多啦。唔系，其实你立法会门外坐几多人，你大致数到噶嘛？唔系嗱，即系有咁讲，无端岔开少讲数人呢个问题。咁咧，你咪每年咩游行啊，乜鬼烛光晚会啊？咁咪话自己有几多人，几多人，几多人，几多人嘅？咁 even 我哋。我呢两年喺尖沙咀搞六四集会咧，咁喺度数人嘅，你哋对数人有冇概念噶？我想问。 其实我好想知系点样数嘅，因为 嗱，譬如好简单， 你目测你系唔知噶嘛，即系你多超过咗十个人嘅时候，你就开始空泛嘅啦嘛，嗰种感觉就系 超过几多啊？ 超过廿人啊咁。 佢头先话十个喎。 即是你入到班房， 哇好多人啊， 其实之前 你啱做民阵啊，你 讲过一条公式嘅，之后我就有啲概念。 公式系咩？就系咩警察加民阵随意啊嘛，呢个大班讲嘅。咁呢条但系呢条公式系可以再沟水噶嘛？个问题系唔系？我反而想问你哋，好啊，你哋都经历过集会，经历过游行，经历过示威，经历过雨伞革命，同埋经历过一田排队噶嘛？减价时候，你点样去有一个人数嘅概念咧？即系话呢度几千人，定喺呢度一千人，定喺呢度五百人。有时我哋做编采，我哋《时报》出去做编采，我哋都会报噶嘛。哇，呢个站嗰度咧已经有超过五六百，你哋点数？你哋有冇概念啊？你系咧？ 我冇啊，我望班房都几百人。 淡姐逐个数，所以我从来 我铜锣湾冇你数咯。 我铜锣湾梗系可以。 我每次答你哋嗰啲都晒嚟噶。 啊！真系阿薯教完做节目，真系 我有边次答你哋唔系答实数啫，真系 西非你喎咁样。阿 Emma 就冇概念啦，超过廿个人去英 国。我有概念嘅，我系大家好，我系伊人啊。我概念就系、是、譬如你中学时候咪会去礼堂集会嘅， 系啦。 咁嗰阵时咪大概有几百人到咯， 系啦。 咁个概念就咁样啦， 系啦。 即系譬如系嗰、那个维园咁啦，烛光晚会，我哋数翻，譬如有几多个足球场，咁个足球场嘅面积系几多，咁我哋每个人。佔咁面積係幾多？咁樣就我哋而家容納咗三個足球場啦，咁就可以其實大概會睇得翻一個人數係幾多啦。 但你又唔知道一個足球場可以容納幾多人噶嘛？喺我的概念就係廿二人咯。 連埋周邊啲領隊啊， 咁樣咁樣連埋旁證。我都係用依人嘅方法嘅，但係呢個睇你間學校啦，因為好多我譬如我以前讀嘅中學咧，就翻入課室前要集會嘅，即係你要排曬隊 咧。早會。 早會嘅，咁又要念經，又要唱校歌，跟住副校長出嚟鬧人咁樣，跟住噏完一輪嘢。咁但係我學校係連無間士 form one 到 form seven， 跟住七班七班七班七班七班三班三班三班咁樣就係一千人到。咁我咪大致知嗰個框企密曬，咪一千人咯。咁我就以嗰個框嘅概念去乘上去咯。咁呢個就係我對於人數我拆開咗人數嘅概念啦。跟住 chat room 有人話係啊。即系寻日就开始滚动集会咁，寻日仲有人绝食添啦，你唔讲系唔知咯， 都唔系寻系六月十四号啦，前两日啦，咁就。開始咧就有大概是20名嘅基督徒嚟嘅，咁就開始喺立法會門口就絕食。 二十就二十，二十都要約嘅，係咪 Emma 數嘅呢個人？ 佢報紙係咁寫，我都係用翻嗰個講法啦。約20名嗰陣寫，咁就發起咗呢個咧禁食祈禱行動。咁全程進行呢個禁食祈禱嘅咧，就有五位，即係全程都唔食嘢啦。講緊係有五位啦。 咁剩低咗約十五個咧？ 剩低咗約十五個咧？咁佢哋就係 以輪流的方式是禁食的，咁就期間咧會飲下水啦、葡萄糖水啦、飲下運動嘅飲料啦等等啦，咁啊過程咧係有醫護人員咧監測住佢哋嘅情況嘅。咁有個得意嘅講法咧，就係咧組織嘅發言人兼牧師呢位劉志雄咧，佢就話啦，佢呢個就唔係絕食嚟嘅，佢係期望透過禁食祈禱嘅方式去表達反對假普選嘅訴求，強調咧禁食咧係懇切向上帝咧就禱告嘅方式，係並非絕食施壓嚟嘅。 即係佢向上帝去 佢俾壓力先， 上帝 就唔係俾壓力政府。 佢話唔係施壓，佢話係恳切咁样向上帝祷告嘅方式，我唔系好理解，可能我喺宗教方面唔系好理解。 我明白解啫嘛， 祈祷咯，咁 即系祈祷咯，冇嘢咁样。咁唔系，但系因为有报章就话系绝食，咁有几位人士绝食。咁我今次就建议轮流绝食好啲，轮流算啦，即系又冇乜特别嘅呢啲嘢咁样。咁又系嗰句啦，即系否决咗咪得咯咁样。咁嗱，否唔否决好难讲啦。即系其实我甚至想讲咧。自從出咗一億呢單嘢之後，真係長毛呢單嘢之後咧，我個心即刻寒一寒嘅。我係覺得哇，唔係啊，睇嚟會過喎，睇嚟個細大佬，即係唔係因為我知道有一億呢件事啊，而係點解會擺咗上嚟之後，最奇怪係咩咧？我而家講埋啦，上面本來又唔想講，都叫做好笑咁。其實係唔係本來我都唔捨得講，而係大家都好奇怪，就係話講啊長毛點解會講呢一億嘅嘢出嚟？當然有奇怪，有幾個點啦，即係第一就係點會有人收買佢啦，第二就係點會有呢個人啦，第三就係佢值唔值一億啦，可能有呢個諗法啦。但係其實在於好多人嘅心目中，其實呢件事咧，呢啲咁嘅留言係已經係好多年啦，即係尋日啊大亨都有講啦，即係老蕭講唔少啦，呢咁嘅留言咁樣有呢啲留言係真嘅，但係呢個留言係堅定留啊，再你自己再判斷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最懷值得懷疑嘅地方就係長毛點解縮沙啊嘛，即係對於我嚟講啊，即係突然間咦點解你講咗係有冇即係講？咁咪算咯，我都有啲嘢，即係你話當炒花生又好咩都好，點解咁煞有介事要縮咧？呢下我先驚啊嘛，驚你要保護啲乜嘢，跟住縮，跟住我先驚啊，係咪會通過咧？咁樣呢個係我自己有啲懷疑啊。當然呢啲只不過係啲無謂嘅陰謀論啦，我覺得亦都冇乜必要再討論落去啦。雖然我尋日都有同啲朋友仔討論，但係過多兩三日就水落石出，究竟件事係點樣啦？咁樣。咁呢、這個跟住去到譬如呢兩日最多提呢關於立法會嗰方面呢就係、是、講個布防啦，咁而家呢就講到布防呢好似係摩連奴布咁，就係、是、簡直係密不透風啦咁樣。而家有咩新嘅安排呢？即係喺17到19號呢個期間， 咁佢喺17到19號就有啲特別措施嘅，咁佢分別有10項特別措施啦，咁有暫停 十日 啊，十日我呢度就咁數到，咁 嗱呢度六個，呢度十個， 死啦，我數數字真係好緊問題，十一個系哇，淡仔果然有阿薯教完做节目唔同晒啊，小数字都清晰啲啊。咁有十一个唔同嘅特别措施啦，咁例如啲公众服务啊，例如入去图书馆啊，或者申请申诉办事处啊，都去唔到啦。教育导赏团冇咗啦，关闭立法会嘅餐厅啦。 慢啲讲。 咁议员咧入嗰两个大堂即系佢哋用嘅升降机咧，亦都有用嘅人嘅限制啦。 即系净系俾议员、官员同埋 佢哋。秘书处的职员用，咁即系外人就唔准用啦。咁跟住咧，立法会五楼嘅议员活动室外、咖啡阁啊呢一啲地方，会客室都会关闭嘅。咁喺秘书处入边嘅职员同埋实习生，如需喺 如果喺运作， 你可以等我讲埋，唔好心急。佢叫我讲慢啲，系啦。咁喺实习生佢个即系佢个运作上面，如果冇需要特别要翻公司嘅话咧，咁就建议会在家工作嘅。 咁好嘅。 直頭要在家工作啦，呢個唔係建議。 咁如果佢運作上有需要，佢就要翻去噶嘛。 即係你唔使翻咧，即係如果你嗰個工作唔使翻去咧，你就可以唔使翻啦。耶，可以放三日假啦。 例如你可能有啲係做 research 啊，幫人哋度稿啊，或但係唔關呢個議決案事嘅話，咁就唔使翻去啦。咁禮拜三咧凌晨開始就要停止接待議員嘅訪客。之前進入的訪客屆時亦都必須要離開嘅，即係唔可以通宵開會啦。總之凌晨開始就會趕曬所有人走啦。咁有特別嘅原因獲行管會同意外咧，每名議員最多有五名職員可以留喺大樓嘅辦公室入邊嘅。 嗯， 係啦。咁跟住仲有議員嘅職員咧，要 要去返佢哋個辦公室所屬嗰個樓層，即係唔可以去其他層啦，就唔可以玩撳 lift 啦。咁呢秘書處呢 唔係佢可以完唔去 嘅，唔可以係唔可以走走嚟走去啦。咁秘書處呢將安排車輛接送議員前往及離開立法會，即係佢哋都唔使自己揸車返啦。咁政府亦都需要預先通告會去立法會嘅公職人員名字及數字嘅。 呢、這個就係、是立法會裏面嗰、那個即係行管會定咗出嚟嘅守則啦，即係呢幾日裏面呢，其實簡單嚟講呢，就外人就唔好入立法會啦，即係包括係訪客啊，或者即係議員都唔好接待咁多外人入嚟啦，咁其實就免得呢就即係堡壘裏面攻破啦，簡單嚟講、即係慎防裏面收起啲人士啊，咁樣就其實講到尾好簡單啫，就係、是、擔心啲人衝入立法會嘅啫，咁又咁講啦，即係你呢個係立法會裏面嘅布防啦，佢哋嘅處理方法啦，外面有其他處理方法，就係、是光明頂逐集啦，咁樣就係、是死差佬咧，就而家咩7000個警察就分兩間啊嘛，咁就喺立法會外面布防，咁就係慎防有激進派嘅人士喺度啦，即係佢咁樣講，咁啊呢個內外都有佢哋嘅處理方法啦。講到尾咧，其實都係得一個原因嘅啫，就係驚衝入立法會，跟住就可能係類似台灣式嗰種佔領啊。或者搞事啊，或者 派有人類型 揾阿蔣麗雲啊，咁樣唔知做咩啊， 影張相 咯，影張相啊，咁樣諗起就開心啦。咁都係驚呢樣嘢。哇！但係前提係咩咧？前提就係你個政改要通過咗，你先有人衝入去噶嘛。 嗯、 即係如果唔係就當然啦。你可能你話會唔會政改唔通過，都會發生一啲激烈嘅行為。有一啲本地嘅激進組織會揸曬槍嘅，即係譬如影 poster 會揸。揸槍嘅，即係黃國興嗰啲，一啲周融之類嚇，屈永賢之流嗰啲嚇，嗰啲咁嘅人士，如果發覺政改唔通過，一時咧， 跟住佢哋衝啦， 係啦，嬲一老羞成怒，突然間就衝入去，跟住打阿長毛啊，打阿黃文啊，呢、這個可能性咧，我唔排除嘅咁樣，因為人癲起上嚟咧係冇得好講，尤其是係屈永賢咁、樣，我都係估啫，我唔係話你啲乜嘢，一陣子我登報道歉就唔好啦嚇。咁登二時波咁呢個但當然啦，呢個講笑啦，前提其實就係、是如果政改通過啦，我唔知佢哋本身有冇一定嘅盤算啦，即係你都係一啲好李八方啊 Emily 式嗰啲咁嘅盤算，你會覺得會唔會好即係點講啊，就嘩而家布防布到咁勁，曾國成又殺有界事咁同行管會開會，要有咁多嘅措施慎防危險嘅事情發生，咁係唔係佢背後已經暗馬底已經收到風，即係知道有啲票已經過咗底，已經轉咗態，係會通過呢唔知嘅咁樣。但係起碼你喺布防嗰方面呢就見到嚴密啦，跟住早兩日呢蘋果日報就話有條咩呀嗰條秘道啊，係咪呀， 嗯， 有條就話 即係之前一路都話有立法會入面係有條秘道，方便有啲咩事嘅時候呢，咁警察呢就可以喺警署嗰即係可以經過嗰條秘道喺立法會入面度出現返。 嗰條秘道係咪即係咪蘋果影拍低咗條秘道，就話裏面就可以裏面有幾百個差佬啦咁樣。啊嗰條秘道嘅另一邊係邊嘅呢我唔知喎，我唔知道。咁跟住阿周成就話冇呢件事啦。咁樣嗱，關於布防嗰方面咧，就周成有啲説法嘅，有個 blog 咩，我哋可以睇睇佢講咩啊。 不存在話有一個秘密通道咧，警務人員可以隨時由政府總部直接入到嚟呢個大樓裏邊嘅。咁如果當秘書處確實相信係有一個實在嘅危險，非得要揾警察入嚟呢個大樓布防不可嘅話咧，佢就會向我同埋向兩位當然委員報告，我們研究了之後呢，如果認為是有充分的理由，我們就會同意。警方呢是有責任去應我們的要求，來到協助我們維持大樓裡面的安全和秩序，亦都只有警方才有能力是做得到。 所有的議員大家都是非常之重視我們要維護立法會的獨立性、議會的尊嚴，這點是毫無異議的。但是呢，我們亦要指出維護議會的獨立性和尊嚴，首先我們就要保障 立法會的會議能夠順利進行，不受干擾，保障出席會議的議員、官員、工作人員能夠安全地、有尊嚴地進出這個大樓，否則的話呢，就談不上議會的尊嚴、議會的獨立性。如果我們連會都不能夠是按照我們的安排順利進行，議員都不能夠順利出入這個大樓的話呢，如果講獨立性、講尊嚴，就是一句空話。 剛才播兩個博咪啦，咁第二段就講到，即係話有人問及咧，就話如果首先就會唔會預先就有警察入咗去立法會裏邊啊？呢個之前已經提過啦，就呢個就係捍衞緊一個三權分立嘅原則嘅問題咧。咁執法部門咧，即係警方咧，就理論上就唔可以進入立法會嘅，即係唔可以輕易咁進入立法會啦。咁樣咁啊，得到會唔會得到行管會嘅准許，或者喺個求助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入去咧？其實頭先周浩成已經再一次再釐清咗呢件事咧，就係話嗱，你冇我開聲，你唔好拉入嚟，即係佢講呢件事嘅，即係佢亦都講清講楚。咁另一樣嘢關於嗰個秘道啦，頭先阿探仔揾咗少少資料啦，就唔知啊，其實我又冇認真攞呢樣嘢，我懷疑只不過係貨 lift 嗰啲卸貨區。 即係佢講到話，即係嗰條通道咧，就話即係蘋果講啦，咁佢就係講到話咧，其實就連住咗好多隔離嗰啲政總啊、立法會啊，咁連住曬通嘅咁樣，咁嗰條通道咧，平時咧就攞嚟係貨啲清潔工人啊，或者可能你係有一啲貨物出入咧，嗰啲送貨嗰啲出入嚟做一個通道嘅。咁點解蘋果講到話好勁咁咧？佢就話嗰條通道咧就即係好大條啦咁樣。佢就話嗰度咧就搬咗啲設備入去，咁啊方便啲差佬對住有需要可能可以進駐咗入去咁樣。咁佢話有啲咩加咗入去咧？咁佢就講到就話啦，咁裏面擺咗好多凳入去啦，咁樣咁就可以方便咧，咁就即係佢哋可以休息啦。咁同埋咧就話咧嗰個通道咧就冇冷氣嘅位置嚟嘅，咁所以咧就加翻啲風扇啊咁樣成咁樣，同埋有一啲飲水機啊、微波爐嗰啲嘢喺入邊，咁貨佢哋即係可能有需要長時間嘅行動嘅時候咧，都可以喺中間做一個即係休息嘅地點。 哦，即係蘋果嘅意思就話咧，原本就有呢咁嘅地方嘅，只不過咧就加咗咗設施，咁嗰啲設施咧就反映咗咧，可能就住一大批嘅人咧會喺裏邊流連嘅，咁你可能就會聯想到呢班人係咩人呢，咁就好可能係警察啦，咁樣咁就先覺得會有個秘道呢，會有其他行動，咁就成澄清返話冇，咁你話冇就冇囉，你都話自己唔係共產黨黨員啦，咁又唔重要啦。講返譬如我哋啦，即係與公民啦，昨晚已經講咗啦，我哋又唔特別喺呢個行動上面舉旗，跟住有啲咩行動會擺落去嘅，因為就係、是、其實你即係建基於代議政制嘅說法咋嘛，即係你既然呢一班都是泛民，呢班又話有泛合會，又話捆綁，就算不捆綁又好啦，呢班都叫做自稱是泛民啦。咁你亦都預計咗呢班係會投反對票啦。如果係咁嘅話咧，理論上就冇。冇社會行動或者冇民間參與嘅需要性喺度嘅，因為既然代議士都做咗嘢，就唔使民間嘅團體做嘢啦，亦都唔需要市民需要額外工作啦。但係你話你我哋唔會動期嘅，但係你話會唔會都會有人去啊？或者睇下情況啊？其他嘢咁可能個別嘅決定啦。跟住你話呢幾晚會唔會即係譬如聽日開始開會，會唔會都喺放工之後多人聚集啊？多人喺度滾動咧？其實我又覺得會。因為自從反高鐵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渴望喺立法會門外睇住個大幕之後拍手掌啊，喺度鬧啊咁樣，唔知大家又好渴望做嘢，都會多嘅。我諗你話兩三千人啊喺度聚幾日，跟住都唔奇嘅。但係當然咧，呢個就成如之前都不少嘅文章都會提過啦。咁但係問題係聚咗要做乜嘢啊嘛？即係聚咗喺度啦，跟住政改假設真係唔通過啦，你係咪就拍手掌慶祝咧？咁但係你又唔係慶祝得啲乜嘢啊？你又得唔到個咩勝利，你只不過係未死咁解啫嘛。咁跟住就會停留咗好尷尬嘅位置啦。咁但係呢個就睇下之後嗰個行動會係點做咁樣。呢個就我哋嘅想法。咁如果通過咗，梗係反咗台啦，頂起個肺咁樣，就梗係有其他嘅行動會出現啦。咁呢個就留待翻即係通過之後先至係點啦。咁樣呢個就係暫時出嚟嗰個新聞報導。咁我呢個禮拜都會密切留意翻政改嘅事件嘅，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第二樣嘢。